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去往欧洲。以前在节目当中没少带大家在欧洲的土地上去巡游，但是今天的这块土地呢，以前还真的是从未踏上过。在欧洲，它真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它的国土仅有 1.38 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就是65万。但是现在就这样一个小国，却拥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许多人住一个星期都不舍得离开。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呢，曾经形容它拥有时光倒流的能力，这里的中世纪村落会让你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这里是欧洲最新也最有味道的旅游景点，它更是许多贵族明星的度假胜地，它被称之为下一个摩洛哥。它拥有未经雕琢的天然国家公园，它有无数经历沧桑的中世纪历史古城，而且它还有着95座迷人的沙滩，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围绕国土一圈，长达293公里。这里森林茂密，空气清新，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54万公顷，即使是夏日，白雪皑皑的冰川湖，湖水仍然呈现的是翡翠蓝色，静静地映衬着雪山之巅。好了，我不再卖关子了，这个国家就是黑山共和国，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黑山。黑山呢，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个多山的国家，七月份的平均温度在28度左右。夏季是它的旅游旺季，还被孤独星球评选为年度10个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呢。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踏寻黑山。 黑山呢，从现在开始有条件免签了。持有普通护照且护照上有两次或多次申根美国、英国、爱尔兰签证的小伙伴有福了，可以直接免签，还不赶快按照计划来一个30天的旅行时间呢？到了黑山共和国，许多人还会选择从隔壁的塞尔维亚去入境来游玩一圈，这样既便宜又方便。比如说从上海到塞尔维亚呢，中间要经莫斯科转机，机票一般促销价单程是3000元人民币左右，这样走还是比较划算的。好的，说完了我们的打折机票和签证之外呢，就正式的进入黑山共和国好了。黑山最古老的定居地，也是富商明星的度假密集地，那就是布德瓦。布德瓦是黑山旅游业的支柱，每年的夏季呢，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聚集在这里，游走于街头，融入这份难得的热闹当中。在布德瓦的一边是阳光沙滩的海滨，而另一边则是布德瓦古城。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却是最热闹的狂欢圣地，夜晚灯火通明，点上一杯酒可以坐到天明，慢慢感受时光在古城里的沉淀。到目前为止，布德瓦是黑山境内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刚刚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就说过，在黑山有一个超长的海岸线，长达293公里，这个海岸线就是蒙特内哥罗海岸线。黑山不光有古城，还有美丽的沙滩。据说位于布德瓦的蒙特内哥罗海岸线，光沙滩就有95个。令当地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其中一座全长达到了293公里，是黑山最长的沙滩，也是在全世界屈指可数的。这里的沙滩分两种，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私人区域呢，只能提供给在附近酒店居住的人来享用的。无论是公共区域还是私人区域的沙滩，早上升起的日出，晚上落下的余晖都是一样迷人的。在沙滩上的游玩项目也是种类繁多，该有的一个都不少。懒懒地躺在躺椅上，看着眼前大型的轮船、小型的快艇一列列从眼前飘过，要不要这么惬意呢？在黑山享誉好莱坞的明星邂逅也不是一件难事儿。他们常去的那个酒店就是圣斯特凡岛。圣斯特凡岛大概有一个足球场那样的大小，但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就像一片叶子漂浮在海面之上，太阳东升西落，从早到晚，从左到右的都在照耀着它，仿佛聚焦的一个闪光灯透着亮。这里以前是贵族的聚集地，现在成了富豪或者好莱坞明星常来度假的大酒店，比如像史泰龙啊，还有芭比娃娃等明星都在这里居住过。因为这里是一个私人酒店，圣斯特凡岛必须是住宿人员才能上岛去参观，包括酒店内部的私人沙滩通道还有人把守呢。即便是这样，依然挡不住游客们的喜爱。这里的沙滩也被旅游者认定是世界上五大最吸引人的沙滩之一。酒店价格不菲，房间从700多欧到几千欧不等，拥有管家式的服务。如果住在里面，不少熟悉的好莱坞面孔都会成为你的邻居哦。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I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there ar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up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with the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深度游走黑山共和国。刚刚呢，介绍了这里最长的沙滩，还有最豪华的私人度假酒店。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深度的来介绍一下那个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布德瓦。在黑山，沙滩和海景真的不算是主角。在布德瓦，最令人回味无穷的应该算得上是它的老城区。这里是最古老的定居点，拥有地中海风情的古建筑，也成为了黑山最吸引人的旅游胜地。它们大多是两层的小楼，城区的店铺各具特色，酒吧、餐饮、住宿，想要什么都能够提供给你。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凌晨一两点，这里依然灯火通明，不停歇。布德瓦在当地被称之为是黑山的科威特，可别小瞧这个老城区，这里居住的是众多的百万富翁，早就成为了土豪数量最多的城市，就连电影《007》都将这里作为了取景地，而安吉丽娜·朱莉呢，也不止一次选择这里作为她的度假胜地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科托尔，去感受南欧最大的海湾。这里呢，不仅拥有南欧最大的海湾，而且还拥有中世纪的古城。很多的富豪名流都聚集在黑山，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大型的游轮和小型的游艇。每年的7、8月份，这个海湾 就是最忙碌的时间，络绎不绝的游轮开进港口，拥挤了整个海湾。科图尔中世纪古城的原貌更是吸引着大批的游客。科图尔古城不似布德瓦老城那样热闹，它更多了些许的宁静和古韵在里面。科图尔是亚得里亚海湾保存中世纪古城原貌最完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古城弥漫着威尼斯的风情，气氛安静而平和。如果不带任何心思的在那里待上一个下午，追着日落的光线去奔跑，也是美美的享受。在科图尔教堂最适合漫无目的的闲逛，实际面积比看上去要大得多。古城里分布着若干个广场，广场之间又衔接着街道或者是小巷，在广场里有热闹的集会、学校、教堂，现在有些教堂还被改成了博物馆。这座篆刻着威尼斯南斯拉夫铁托的历史古城，涌入世界各地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古城里最多的应该算得上是教堂了吧，小城只有5000多人，教堂却有360座。漫步穿梭于各个街道之间，路过一个个教堂，感受异国他乡的传统宗教的魅力，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信奉东正教的人数较多，东正教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它是1166年建造的古迹教堂，至今还残留着罗马帝国时代的威尼斯人的痕迹。除了东正教堂之外，古城里还有两个历史更为古老的教堂，一个是圣特里峰教堂，另一个是卢卡斯教堂。圣特里峰教堂呢，是为了纪念殉道者圣特里峰而建造的，它是黑山教堂里面的双塔教堂，是公认的亚得里亚海岸最古老最漂亮的建筑。旁边像一个小媳妇一样默默陪在东正教堂边上的那一个就是卢卡斯教堂了，它是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因为是罗马和拜占庭风格的混合体，大门显得有点独特，里面呢还有两个祭坛，它是至今还正在使用的教堂，平时都会看到居民去里面祷告办婚礼，如果来旅行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可以说科图尔的老城墙是欧洲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长城，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这座古老的城墙跨越了几个世纪才建成，是欧洲最完整的一段。往上攀爬的道路上铺满了鹅卵石，让道路变得异常的艰难。登上城墙的终点，能够尽情地欣赏到整个科图尔城的全貌，非常的壮观。有了这样的美景，前面再艰辛的路也都不算什么了。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的说一下科图尔海湾了，这里是全南欧最大的港湾。海岸边游艇满满的停了一排，在这里富豪聚集，小游艇显然不能满足，而到了每年的7、8月呢，有大多的超大级的游艇在此停泊。除此之外，这里的水是非常的清凉的，也是海滨浴场的首选之地。在科图尔海湾呢，有两个景色绝美的小岛，圣母岩岛和圣乔治岛。圣乔治岛是自然形成的岛屿，上面种满了柏树，小岛虽然很小，居然还有一个修道院。而圣母岩岛呢，是一个人造的岛屿，相传500多年前居民每年会投入10块，竟然慢慢的就堆出了一个岛屿，真的是美极了。 Given up, why should I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深度的来畅游一下黑山共和国。那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杜米托尔国家公园，这里含欧洲最深的峡谷，而且拥有翡翠蓝的黑湖和小木屋。杜米托尔呢，其实是一座天然的公园。地上地下冰河形成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象，沿着塔拉河方向行走，就能体会到欧洲最深的峡谷。这里被浓密的森林植被大片覆盖，空气清新，绿色清爽，温度适合到你不想离开。在茂密的农林里，黑湖是一个大亮点，清透而又明亮。泛舟湖上，跟着湖水里的水鸭，体会一次大自然当中的亲密接触。杜米托尔公园呢，是在黑山的西北部地区，峡谷和冰川当然是这里的两大特点了。当然了，冰川湖就是刚刚我说的黑湖。黑湖呢，其实是一个高山湖泊，背后是一个差不多有2500多米高的山峰，即便是夏日也能看到黑湖周围的白雪皑皑。黑湖的水平静而且清透，远远望去仿佛是翡翠蓝的颜色。黑湖是一个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湖泊，即便是当地人也会带上装备，坐在湖边草地上休闲一整日。黑 黑湖边拥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而且背后呢又是群山环绕，待在这里连呼吸都是香甜的。天然氧吧果然名不虚传，许多徒步爱好者呢都会选择在丛林里漫步，他们会不期然地遇见可爱的小动物，比如土拨鼠，他们可是常客，专门负责卖萌。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进入童话般的世界，那里就是木屋小镇，既安静又淳朴，它的名字就叫做扎布利亚克。扎布利亚克呢就在黑湖附近，许多游客会选择在这里作为游览黑湖的安顿之地。小镇安静而又淳朴，木屋建筑是它一大特色，正好借着住宿的名义住进小镇木屋，体验一下与石板房的区别吧。还记得《桥》这部电影吗？接下来让我们去感受塔拉河大桥、塔拉河大峡谷。这个桥就位于塔拉河大峡谷之上，它早于峡谷火遍全球。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神秘的仙境，狭窄的河谷之间的塔拉河其实是一处清凉的旅游胜地，穿梭在河谷当中，欣赏河谷的一草一木，还有比这更惬意的旅游吗？谁还能想到几十年前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呢？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